这么多年来，孩子的重担，从饮食料理学习，每一项都需要格外仔细，加倍费心。大家好，我是侯佩岑，邀请您一起支持喜憨儿基金会安心照顾计划，伸出援手，让每个辛苦的日常有爱相伴，充满希望。 喜憨儿基金会捐款专线07-726-6096。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没有台语，就来个方南强老师二加劲啊！ 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6-8368，2366-8368。成品及博客来网络书店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郭靖。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飞碟那会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 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裸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DK 金大为。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这二十几年音乐路上面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那通常讲到这边，大家都会觉得哇，是不是什么伟大的什么 Elton John 啊，还是什么披头士之类的？那我今天要讲的其实是我国中跟高中的同班同学。他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这个人就是蔡敏佑。对，因为我们以前在琴房啊，就是练古典乐，练个十分钟之后，大家就会开始就是弹弹唱唱，开始不务正业啊。对老师来讲，那可是从那时候开始就对流行音乐很有感觉，很有兴趣这样子。那因为敏佑他比我早踏进这一行，所以对于音乐制作上面很多的专业我也都是请教他。那我印象很深，就是我的第一个监听喇叭、第一台琴，然后甚至是这个音效卡，全部都是拷贝他的，就是他买什么我就跟着买什么。那包含像他现在在音乐上面一直很有表现，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激励这样子。所以这次推出的这张专辑呢，也要非常感谢敏佑，因为你是对我音乐路上影响最大的人。 让我难过时候，是我开心过，陪我散步，听我倾诉，让我不再感到孤独，像天使一样守护。当我醒来时候，你就是我的火种，为我照路，给我温度，让我有力量站得住，有你就已经足够。世界不停地转动，一秒钟也不停留，把担忧和烦愁全都抛脑后，所有遗憾伤口都不能再捆绑我，情有独钟，我的心不再漂流，心不再漂流，因为你已拥有了我。当我难过时候，你就是我开心果，是一样守护。但我就是我的火种，为我照顾，给我温度，让我有力量站得住，你就已经足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心不再飘落， 心不再飘。 受苦，当我醒的时候，你就是我的火种， 我的火种， 这爱的温度我有力量站得住，有你就已经足够。 12:09，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你好，我是欧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来到了12月22号，今天我们有生日寿星啦，好不容易啊！ 哇哦， 好不容易可以祝人 Happy Birthday！ 这位生日寿星就是都会写信给我们的范米，好久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了。但玛丽的三国志真的超好笑的，谢谢你们呢、哦、 这么夸张。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郭小芬问玛丽在吗？玛丽，我有问题要问你。 哎，怎么样？什么事？要不要打算进来问？ 有问快问啊，有问题快问啊。You're a mean diva. I got your problems by the neck like I'm John Cena. You got a pass, I ain't get to go.

卡列拉斯告别演唱会，2017年1月7日，台中体育大学田径场。购票请下年代售票系统。 我们笑着因为怀念，哭了因为感谢。 暌违四年，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首播主打林荣璇、姚可杰友情献声，笑着哭了。12月28日全面上架，起初娱乐。 大家好，我是谷谷。 啊哈，12点16分，12月21日是冬至，大家有吃汤圆吗？ 有。 在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呢，就是因为强强今天来电台就说很想吃汤圆，然后他就去买了汤圆，我们三个人就一起拿汤圆合照，有人说业配太明显了。 啊？有。 可是我们没有拿钱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tag 桂冠？ 业配太明显。那个文字那样也可以哦。 什么叫那样也可以？ 业配的文字这样也过关哦。 应该也可以吧，因为你重点是你的图片露出这么大。欸，可是说到汤圆，是不是它是一家独占啊？它是不是一个寡占市场？ 当然也有意没什么，可是你真的就是从小你吃汤圆就吃桂冠，桂冠真的不需要。 你说不需要再付钱给人家？ 我业配什么？你到冰柜，你就是想拿我们家的。 真的欸。 除非你要特别去买那种。就是自己在那边滚的汤圆啊，在那边做的那个无所谓，可是你买冷冻食品你很难赢它，真的太难了。 嗯，而且现在是不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家啦，但我如果吃到一个新的，就是以往呢，就是冬至吃汤圆的时候就看到说、嗯、小汤圆那种白色红色的、嗯、我看到小汤圆就、嗯、啊要吃这个，我不要吃这个、嗯、但现在好像有一种新的是小汤圆里面也有包馅， 它已经那么小还包什么馅儿、啊、 里面也有花生， 那好吃吗？ 好吃。 所以那个我一口气吃四个小红白小汤圆，就等于是一颗大的花生汤圆。 可能吧，就是四个小 case， 好吃，我觉得好吃。好啦，就是在这个礼拜有很多事情，有冬至吃汤圆，然后再来就是耶诞夜、耶诞节。这个礼拜呢，锁定飞碟联播网、飞碟电台、青春点点点，还有马克的飞碟夜现场，还有之后欧马克的脸书， 要干嘛？ 要送你去听明年一月份的一场演出，这一场演出就是大卫库塔继2012年之后第二次， 哥你好照哦， 来到台湾， 真的就是2012哦。为什么我觉得是前年的事而已？ 上一次是2012年，所以我们今天要送你去听。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体茶，现在请打02-3639-95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就是你呀，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 是的，那今天呢要送出两张大卫库塔2017年 Live in Taipei 的，每次我就是要介绍这个票的时候，因为他们又不是演唱会，我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词来讲这个、 嗯、一场派对。 嗯， 阿爸你问他们要干嘛。 玛丽，华人女单广播界的女神，出了很难的一个问题。 他们都知道我们要问什么吗？ 这些人现在就打电话的，你们电话挂断吧。 嗯， 对啊，就是玛丽要出的这一题呢，就是大卫库塔2017 Live in Taipei， 然后在1月6号的晚上7点会在南港 C3 停车场，就是南港展览馆、南港经贸园区、南港展览馆 C3 停车场。嗯，出的题目是什么呢？请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说你最喜欢大卫库塔的歌，并且吴玛丽要指定唱这首，对不对？ Titanian， 指定唱 Titanium 0223639955 0223639955。我也不知道。 好听这首歌一定好必好。 哇哦 ！I'm Titanium。大家是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题目是什么？你要 跟着唱， 你要展现你 Titanium 的魄力、 热情跟魄力。 对对对，我希望当天在现场，我在这边唱 Titanium， 我可以听到你在另外一端也在喊 呼喊吗？ 也在喊 Titanium。 今晚的挑战者 One and Only， 嗨，你好。 喂，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猫头鹰。 猫头鹰。 猫头鹰，你要挑战 Titanium 吗？ 好啊。 那你要从哪里开始？ 我应该要从哪里开始？ 我们要从头开始吗？ 对啊， 从头开始太难了吧？ 你就一直酝酿、酝酿、酝酿到你觉得可以加入的地方，就像跳绳，你准备好跳进来就跳进来。 你现在听得到歌对不对 ？You shoot me down, but I won't fail。来了，哎， 现在我听不到你现在音乐， 错过了， 你听不到音乐， 对， 耳机， 哦，可以可以，谢谢你俩。 哎，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你有听到音乐吗？ 我听不太到，很小声耶，我要可以开收音机吗？不行 不行啊。 我们的副歌部分已经唱完了，让我重新倒带回去，为你倒带一次。 可是你听到我们讲话怎么可能会听不到音乐？ 对啊， 音乐很小声，但只有听见你们讲话而已啊。准备吗？ Yes. I won't fall I'm Titania， 猫头鹰，你太棒了，猫头鹰！猫头鹰，请你电话不要挂断哦。 好。 是的，在1月6号的时候，这个星期五，下个星期五，诶，下个 下 下下下个星期五 ，David Guetta 就会来到台湾，在南港展览馆、南港经贸园区的 C3 停车场，我们带来一场2017 Live in Taipei， 敬请期待喽。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 迷幻而温暖的电器组合 Night Keepers 守夜人，疗愈推荐奇幻旅程，首张专辑永夜岛，12月2号失眠启程。 我是娃娃魏如萱。 一万个不会痛的方法， 就来点你 UFO 青春点点点，每周一二到六的凌晨，一到五的晚上啦，12点钟到2点钟，一天的一开始的2个小时，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飞碟电台陪伴着你。话说呢，今天我在寻找搜寻 app 的时候，找到了一个东西，我想要来试试看。我下载了以后都还没有打开，我就是留在节目上面第一次跟大家分享。这一个 app 叫做 21 Gratitude， 据说好像是一个像是行为内容挑战的东西。嗯，然后挑战什么呢？ Gratitude 就是表达感激之意。嗯，所以我猜是要表达连续表达21天的感激。嗯，之类的。好，我现在打开，我的手机有点慢。 新演员公开向新垣结衣示爱。 哇、wow, 哦，我的日文老师说的八卦是真的。 我来看看这个，各看各的。 你看完了吗？ 现在 app 就是会图片跟那个文字，有时候向右滑，有时候向左滑，有时候向下滑，知道那个配置吗？ 我不知道。 就网页就变得很复杂，我只要滑来滑去，就是 它就不见， 看不到我要的字，我 就会愤怒， 我就会怒跳，想说我就是不会看， 那就不要看了， 你去死吧。 好，我进来了。它一开始有一个 intro， 上面有五个图片，第一个呢是感谢让你更快乐。第二个是 感谢让你更快乐， 哇，极致歌王。第二个是 感，这是抄袭吧？ 感，那是什么歌？ 寂寞让你更快乐，陈奕迅啊， 是这样唱哦。 嗯，你现在听听看，实事求是啊，寂寞让你更快乐，寂寞让你更快乐，感谢让你更快乐。 第二个是 为何不理我？ 因为你刚刚第一次唱跟第二次唱不太一样。 嗯，那你可以说出我第一次唱的是？ 你第一次唱感谢让你更快乐。 那我第二次唱， 再唱一次。 寂寞让你更快乐。嗯 嗯。第二个是感谢让你更健康。 嗯。 第三个是感谢会增进你的工作表现。 嗯。 第四个是感谢会增进关系，人际关系或是感情关系。 同意。 第五个是感谢 ，gratitude shifts focus to appreciation， 感谢会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在感谢。 What？ 感谢会转移你的注意力在感激上。 嗯。 好，这是五个。我们要 next 了 ，next。21天感谢挑战 ，Positivity meets science。好，正向心理学遇到了科学。21天的感谢挑战是正向心理学，根基在正向心理学的。那每天呢要做5分钟的感谢， 5分钟， 哎， 5分钟， 哎， 5句话都不知道讲不讲得出来，要我讲5分钟。 在接下来的21天之内，你每天要做5分钟的感谢，5分钟哦。 这个挑战很严格，哎。 哦，然后呢？我要 start。他有告诉我要怎么做吗？哎，然后我就要登入我的 email 跟 Facebook， 我就要注册，对，然后再来是登入，哎， 登入啊。 好啊，谁怕谁？ 用本来的哦，啊、不要用 Marcy Mark、哦。 好啊，好啊，好啊。用 Marcy Mark 又会怎样？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欢迎你，我们非常高兴你加入了21天感谢挑战。在这个课程中，还有接下来的21天，你的挑战 is to complete one pre-selected 5 minutes。好，你要就是完成我们的这些为你 步骤， 对，精心挑选的步骤。你现在有24小时，直到午夜来完成这一些挑战。好的，我要开始了 ，start。Go！ 欸，第一个为什么会跳出欧普拉？ 他有讲一些名言是不是 ？Oprah Winfrey 说 ：“For years, I've been advocating the power and pleasure of being grateful。”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致力于，就是在提倡这一些就是感恩的力量与开心这样子。I have kept a gratitude journal for a full decade without fail。他都有写感谢日志，感谢日志，然后都没有中断。这几十年来吗？嗯，这十年来都没有中断。然后我现在希望你也这么做。 嗯， 死鱼眼看着我，往下 ，three list， 三个清单， 对。要训练你的脑子专注在你的成功上面，专注在你的成就上面，还有你每天的生活的愉悦上面。你会重新把你的 neuron， 你会重新把你的神经接起来，接到比较正向的地方去。你真的听得懂我刚刚的翻译吗？ 反正就是会让你就变更正面就对了嘛。 反正就是你现在的神经是这样的接法，可是它反正你就想象那个很乱的那些线， 就插头接错了。 对，你可以把它接到比较正向的方向去，然后呢，这样子接会让你变得更快乐。当你这一天过完的时候，你的脑子就会创造出下一个 list， 要有三个好的事情。好。什么三个事情？我要写三个好的事情哦。 什么意思？ 就是我要写三个好的事情，是不是？我要写三个好的事情。花几分钟回想一下，写下三件好事情。今天发生了什么好事情呢？今天发生什么好事情？你可以称赞、赞美别人的。哇，你这哈欠打也太大了吧！太大了吧，请你放尊重一点。吴女士， 我在帮你想啊，我想说你今天发生了三件什么好事这样子。 好， someone complimented you on your appearance or a colleague helped you。有没有人称赞了你啊？因为你的出现而称赞了你，或是有没有同事帮助了你，帮助你就是在你的计划上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这些事情，想一想，让我来想想三件事情哦。大家要跟我一起做21天挑战吗？就是刚刚听到我在讲这些，是不是会想要跟我一起挑战的人不太多？ 我觉得应该是的。 那你觉得？当初在做科学7分钟的时候，是不是也跟我一起做的人不太多？ 应该比这个多。 为什么？ 因为这个听起来， 这个比科学7分钟简单很多吧？ 科学7分钟没有强制我要连续做21天啊。 哦。 而且它没有那么复杂。 这个不复杂，这要写想三件事情哎。 你刚刚讲就是只要写三件事情就好嘛？那三件事情不是还要想说什么？ 没有啊，就想你可以感谢别人三件事情。 你今天发生什么好事？三件事。 嗯， 可以感谢别人的。 那你要请大家打电话进来说，你今天要讲，你今天打电话要讲三件你今天要感谢人的事情。这今天的主题吗？ 一二三，这样就 safe 了。我今天就做完了吗？ 对啊。 这么棒？ 对啊。 这么简单？ 哼。 这么简单？ 对啦。 所以跟我一起参加感谢挑战，今天的第一天的挑战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你今天发生的三件好事。 很容易耶。 三件好事很容易吗？ 嗯。 你已经想到了。 我马上都想完了。 哇 哇，你想很久吗？ 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耶。 What？ 你就想今天一天一整天很多事情值得感谢。 What？ 哇，那我想先听听华人女单的感谢三件，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三件好事。 今天发生的三件好事，今天下午跟张立东立东哥吃饭，然后我吃的比他多，可是他付了钱比我多， 是好事一件。 这是好事啊。 好， 嗯， 为什么这件好事会发生呢？ 这件好事会发生，因为今天本来我们要出差，就是我原本今天要外景，但后来外景延后，就是刚好就是有空闲，我们就想说那出来吃个饭，然后顺便想说开个检讨会，看看我们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嗯嗯。 但是完全没有看到检讨会这样子， 所以都在闲聊， 就只是吃饭。 嗯。那你觉得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呢？ 什么叫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呢？ 就这件好事为什么会发生？ 这件好事为什么会发生？因为工作没了，因为工作延后了，所以它发生了。 那这件好事发生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意义？就是跟朋友吃饭聊天开心啊。 那你能做什么可以让这件事再发生一次吗？ 可以做什么？你不就打算约你朋友吃饭，他就可以又再发生一次了吗？ 哇，你有告诉任何人关于这件好事吗？有，你现在向全世界宣布了， 啊， 这是玛丽的好事 number one。 对啊， 最要感谢的是张立东，谢谢你。 对， 陪华人女单吃饭，然后又付钱， 而且我吃的比他多很多。 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 第二件感谢我最会操盘的好伙伴，陪我去看了佐伯俊男的展。 啊？Who is 佐伯俊男呢？ 佐伯俊男就是一个日本在画类似浮世绘的画家，可是他的画作都是性暗示或色情意味非常非常浓的。 哦，我觉得更多的反而是鬼怪 哎。哦，鬼色情鬼怪那些。 对，就是虽然你看得到他有一些 creepy 的， 对，有些情色的东西，可是比较震撼我的是鬼怪。 对，因为你要约一个人去看展有点压力，就是你不知道你的朋友愿意为这个展付出多少钱。 嗯， 看展的话他是很不喜欢，两个人也是尴尬。 嗯， 然后或是那个展的期望值，如果他本来就很不喜欢了，又硬陪你去看，那不是尴尬中的尴尬，就会崩溃。 嗯， 但是因为我的好伙伴他让我完全不用思考这些，就直接问他要不要去看。 嗯， 然后他也很阿萨里，也就马上出发去看。 嗯， 我觉得真的太棒了。 嗯，但其实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是有讨论过，如果要钱怎么办？多少钱你愿意付？ 对，200块以下就是都可以进场，但没想到这个展示 free， 哇！因为它在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嗯， 叫什么旧香 居？旧香居， 对，在师大夜市里面的巷子里面的旧香居， 嗯， 然后它有点像是一个画廊的地方， 嗯嗯， 对，然后那个展不是非常非常大， 蛮小的， 对，就很像一个小画廊啦， 嗯， 所以你可以 feel free， 只要你18岁以上的话， 嗯， feel free to go inside， 嗯， OK， 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呢？ 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呢？就是我问我的伙伴你要不要去看，他就和阿萨里也答应了。 这一件事情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意义？就是多认识了佐伯俊男。 没错。那你有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好事情呢？ 我现在就在跟大家讲，我嘴巴就这么不老。 第三件， 第三件事情，很多人应该昨天都会发生了吧？冬至啊，吃汤圆啊，然后我又是一个不喜欢自己煮、不喜欢自己洗的人，但是电台同事就是煮了给我吃，碗也是他们洗，然后我就是坐在那边很烂软的享受了芝麻汤圆， 真的哎， 对啊， 真的 很棒吧， 好快乐哦。三件快乐的好事，吴玛丽已经完成了第一天的 Gratitude Challenge Day One Complete。 Sexy and I know it. I'm sexy and I know it. Yeah, when I'm at the mall, security just can't buy them all. And when I'm at the beach, I'm in a speedo trying to tan my cheeks. This is how I roll. Come on, ladies, it's time to go. We headed to the bar, baby, don't be nervous. No shoes, no shirt, and I still get service. Watch.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I work out.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Girl, look at that body. I work out when I walk in the spot. Yeah, this is what I see. Everybody stops and is staring at me. I got passion in my pants and I ain't afraid to show it, show it, show it, show it. I'm sexy and I know it. Aye. I'm sexy and I know it.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yeah.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yeah.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yeah.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yeah, yeah. Do the wiggle, man. I do the wiggle, man. Yeah. I'm sexy and I know it. Hey. Yeah. 新定义 Boxing 告诉你，金曲奖最佳新人全力再出击， 耀眼又性感的美女像钉在树上的蜥蜴，伸展台也没人可以把你取代，很难看清心里称呼你是天才， 我的眼光是习惯别人不太一样，喜欢你的野心，你的直接力的形容我很乐意，像分数变身术让你复活，也可以把我真实吸引，一起钉在树上，只因没人能取代我，不介意到你的房间让你吸我这个病、yeah! 但我的线问问我的友人男友，小心你不能变成了我的猎物， 你的马车超酷，像那非常残酷的飞鼠，你那过人的眼神我一直看到想吐的猎人，你那身上的香味像我那奶吃的冰凉液， 全新创作专辑首播神秘主打葫芦马，范晓萱跨刀合作，音乐再进化，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一年之初，闻鸡起舞。走，我们到台东过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迎接新的一年。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0800239888。 曾经只会承受受伤，现在学会好好疗伤。纯爱教主郭靖首播推荐《该忘的日子》， 该忘的日子好过，更怕自己太。 纯爱再升级，新的总整理，郭靖最新国语专辑《我们曾相爱》，12月22日福茂唱片正式发行。 我是 Nick the Real 周汤豪。 我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你想到了没？ 我发觉我真的好不会感谢人哦，我好像真的很需要做这个 challenge。 你想完了吗？ 我想完了， 请说。 其中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今天早起阅读。我今天起得很早，就昨天啦，就早上7点就醒了。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 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我要感谢综艺三国志，因为有综艺三国志找了玛丽，然后玛丽要去上通告，所以我们昨天预录。预录以后我就比较早睡觉，早睡觉我就早起。然后早起就没有浪费时间在电脑前，然后就是读书，快乐这样子。所以我要感谢综艺三国志的制作单位，还有吴玛丽。 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情跟第三件事情就是玛丽的第二件事跟第三件事。 你说 Ctrl C 跟 Ctrl V 这样？ 对啊，真的哎，就是一模一样啊。 那没有办法，晚上的时间刚好我们就在一起啊，就经历的事情是一样的。 对，就是认识，感谢玛丽带我去看了佐伯俊男。感谢强强煮了好吃的汤圆，还有大师 、 对，然后感谢。我连洗碗的人是谁都不知道，究竟是谁洗的碗？ 我也不知道，媽媽嗎？应该是吧，差不多吧。 谢谢飞碟电台的 大家。那你今天不是还有可以得出结论吗？究竟就是最近大家很流行的直播中，但是是你运用表情符号去投票，到底大家是不是直觉式的直接就先投赞？也没赞。 对啊，大家就是直觉式的投赞啊。结论就是啊，遥遥领先欸。 所以你今天要多知道一个， 这个是我本来就知道的。02236399555，你有没有要跟我们分享你今天日常，昨天啦，昨天日常当中的三件好事呢？或是你要讲讲你的青春期543，你要讲讲你的日常543，你有人生的困惑，日常的困惑，都欢迎打电话给我们23639955 02236399555。 好多电话呀，今天好难得竟然满线啦，0223639955。彩嗨你好。 喂，马克玛丽好。 晚安，你是？ 好，我是一休。 嗨一休。 对啊，我想要感谢的第一件事情其实也不是只有昨天或者是今天，就是每一天， 每一天都感谢， 就是有青春点点点的陪伴。 谢谢。 对，这不客套话，这是真的，因为听在节目也很久了，然后其实之前也有call in几次，觉得可以跟大家互动，我觉得还有听到一些就是一些打电话进去的朋友啊，然后分享一些事情，觉得有时候觉得就没有想说自己那么孤单，就觉得还有人陪伴这样。 好的 ，Number One， 第二件 Number One，Number Two 就是今天我有一个刚那个就是英文的家教， 嗯嗯， 学生啊，然后他请假， 嗯， 然后就是跟刚刚是谁？刚刚就是玛丽有讲说，就是可能是因为工作延后，然后、嗯、然后我今天是因为学生请假，然后刚好又接到一个很久不见的一个 朋友的电话， 好朋友的电话，就是 App， 然后呢、嗯，我们就想说。就是约出去吃饭，然后就是吃到一家就是还不错的餐厅，然后他就很久没有聊天，那他其实我最近工作上面也遇到一些事情，那 很少会再讲给普通的朋友听，可能、嗯、但他是我的那种可以讲心里话的朋友， 嗯， 那我就觉得讲出来就整个就是舒服很多。 好，所以 Number Two 要感谢你取消那个学生，还要感谢那个好久不见的朋友。 对对对， 第三件 这两个和第三件的话就是感谢，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现在等你回到家，然后真的有人煮东西给你吃，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谁？ 没有啦，没有，是我爸爸。 哦，爸爸煮菜。 对啊，所以要感谢爸爸。嗯、 对他其实不太会煮东，没有说煮得很精致或者是卖相很好，但是其实还蛮好吃的，而且我觉得他愿意。我觉得在这年头还蛮不容易的，然后他今天自己去买了汤圆，然后就是煮给我吃。 好， 对，那我觉得蛮感谢的， 感谢你加入我们的挑战，第一天你也完成了， 谢谢你。 对，我会继续加油，看有没有办法连续20天。 我们一起加油。 OK， 拜拜 拜 拜，晚安。 12点58分，好的，下个小时1点钟过后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别走开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台北新车大展，顶级跑车、概念新车席卷全台，日本比基尼赛车皇后领军，百位性感名模火辣争锋，年底买车折扣多，车商配备加码送。台北新车大展，12月23到26，世贸一馆，看展就抽 iPhone 7。 你的名字就是 Red Wings。 未来とかって言葉がどれだけ手を伸ばそうと届かない場所で僕ら恋をする時計の針も二人を横目に見ながら進むそんな世界を二人で一生いや何生でも生き Red Wings 全新专辑《人间开花》，特别收录新海诚执导《你的名字》电影主题曲《Sparkle》音乐录影带。环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车子车志力。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大家都知道胶原蛋白是保养圣品，但我发现植物多酚 Polyphenol 才是青春美丽的关键。老邪真养生饮融合3种植物多酚精华，由内而外调节生理机能，更胜补充胶原蛋白。要青春补多酚，老邪真养生饮，80年老店， 老邪真。 戏说从头，情歌唱不完，非情歌爱言慢，都是一首没唱完的情歌。新加坡戏剧女王汤维恩，戏说从头，没唱完的情歌，来台再三推荐。海都 music 海蝶发行。 我是杨乃文。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只记得那一刹，世界本来是你真实的模样。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天啊，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啊？怎么这样？ 真的，你刚沉浸在什么事情上？ 我又在 O2 版看大家的字迹。 你是最近迷上的新嗜好吗？ 对啊，因为我就很喜欢看大家会怎么介绍自己。 是， 介绍自己其实真的很 微妙，很微妙， 很微妙又很不容易。嗯，就是很多人写完你就想说，嗯，你有在讲你自己吗？ 哦， 就安静的时候蛮安静的，可是该活泼也会活泼。那 我觉得都很模糊这样子。 对啊，就是有时候感性，有时候理性。你到底在说什么？ 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嗨嗨，你好。 嗯， 你是谁？ 我叫萌萌。 萌萌啊， 梦梦， 梦梦几岁？ 今年大三。 哈？ 大三的梦梦。 嗯。 梦梦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嗯，说什么都可以吗？ 对啊。 是的。 好，那我就讲三件感谢的事。 好哦。 嗯，然后第一件事就是，也是谢谢青春点点点，就是陪伴了我这么多年这样。 谢谢。有多少年呢？ 我大概国一国二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然后到现在大学 15到21。哦，真的好久哦。 嗯， 好。 对，然后今天第一次口音进来就还蛮紧张的这样。 好久没有用到这个按钮了。 新登场。 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感谢，就是因为我最近感冒大概2个礼拜，然后同学就还蛮包容我的。 嗯， 对，然后他们就是也没有，就是因为我感冒的就嫌弃我什么，就是也觉得说没关系，就是还是蛮照顾我这样。 好，第二件是感谢同学。 对，然后第三件事，因为今天是就是快圣诞节，然后我们戏学会有办那个圣诞交换礼物这样。 嗯嗯， 然后我就收到一个就很可爱的玻璃杯这样子。 玻璃杯， 对，交换礼物。嗯， 交换到自己喜欢的。 对，就觉得礼物是什么不是用，可是人家的心意就觉得还蛮感动的，收到这样。 哦，感谢戏学会。嗯，感谢送礼的人。 对， 好的，感谢你梦梦。 好，谢谢， 晚安了梦梦。 拜拜。 好，晚安， 拜 拜。那华人女灯，你在看 O2 版的征文的时候，是会看男生征女生也会看吗？ 男生征女生也会看啊。 那 女生征男生也会看，我都看。 你都看？ 就是看标题有点想看的。 那目前都还没有看，你可不可以用女生的角度，然后跟男生讲一下，怎么样的征友文会比较吸引女生，或会比较吸引你？ 就是只要看到那种很快速扫过的，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看的这个，我喜欢运动、健身、阅读、电影、音乐、美剧、外语、旅行，就是你喜欢很多，可是那看、看一片过去，就是 大家都这样。 对啊，大家都这样，就是那个有写有没有写，对我来说真的都完全没有差，就很多余的两行字。 所以就是虽然说自我介绍介绍自己的兴趣，但不是真的把自己所有的兴趣都写出来。 或是你真的写了，不然就抓几个重点写，比如说。我喜欢运动跟健，你就挑几个，比如说、哦、我喜欢健身，然后我最近刚好练的是什么，你刚好可以分享一小段可能你健身的事情。 哦。 然后我喜欢阅读，我最近看的那，就是你，我 那才是有共鸣的东西。 对，我宁愿看你挑几个出来写，然后再把它放大一点点，我也不想要看你一片扫开说，你看我这么多，你都可以加入我这样子。 哦。 那你那么多，那你可能那么多，然后你又每一个都剧，你可能没有看。哦看一两集哦，那个我好像听说过吧，嗯，就是我有没有很喜欢什么什么、那你不如讲剧，你真的喜欢看什么？我搞不好会有共鸣，说刚好我们最喜欢的都是这一部，那不是瞬间会分数高很多这样？ 嗯， 你少在那边。 没有，我是认真觉得没有，因为这真的是一个蛮盲点的啊，这个真的 大家会喜欢写很多这样， 对，很容易想要用散弹枪、可是其实好像也没有想那么深，好像就只是一个比如说填充题或是简答题、然后可能今天我在考卷上看到说哦你的兴趣是什么，然后我就狂写那些，我没有想过要让自己的答案出色。 或是有可能你看别人发那个文章，因为太多人都发这样，你很容易会潜意识被影响，就是 对啊，就造成一个制式这样子，好像大家都这样写，那我也这样做吧这样。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格言告诉我们，不要跟随别人这样子、不要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投资101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然后标题也很重要，可是标题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任何的，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太会下标的人。 好，这是华人女单给我们很宝贵的建议，今天学到了，感谢华人女单让我学到了在 O2 如何生存很重要的一课呢。 但什么叫做三大硕啊？ 三大硕是什么？ 就在讲学历，三大硕是什么？ 前三大的硕士班。 那前三大是 台清交 哦， 理工科的话 哦。 02236399551:08，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 嗨， 是我吗？ 对呀、 好，你 ，Hello， 大家晚安， 晚安， 马克、玛丽晚安，然后我是 Amy， 嗨 ，Amy，Hello， 然后因为我才刚回到家不久，所以我好像没有参与到前面的节目，今天是挑战。感谢三件事吗？ 你也可以不用参与，没有关系。你本来想要跟我们说什么？ 好，就是我想要问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有点紧张，是，就是大家有没有跟很久没有，应该说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网友，然后直接就要过圣诞节的经验？ 哇哦！但圣诞节是吃个晚餐这样子吗？ 对，就是 那你对于这个圣诞约会的设限是吃晚餐，还是晚餐之后也都不设限？就是跟随 直到晚餐， 一起吃晚餐。 所以如果他再进一步，虽然就感觉都很好，然后他譬如说他想要再有事后的行程，带你去看夜景啊、泡汤啊， 那 over 了吧？ 泡汤蛮热的。 不是。看夜景啦，散步啦，喝点小酒聊聊天啊，听点爵士乐啊，来我家看看我的猫，然后看看我身上其他的部位，我的刺青， 看我的蹼吗？ 对之类的。 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就是真的还蛮， 因为他对方是他其实不在国内，那他是因为他在国外念书，然后他是因为就是反正过年返乡这样子，那我跟他已经聊天，可能现在好紧张，我不知道应该不会有认识我的人在听， 没有，那 就是他我跟他已经聊天大概是半年的时间，然后是可能每天都会就是讲话都会有联系这样，所以我就有点紧张，是我不知道这些如果变成现实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跟因为我现在就有点太紧张，因为因为我们还订餐厅，然后是可能这个晚餐可能会持续2到3个小时，然后我不知道要聊什么了。 但你们平常在手机上面或网络上面的聊天很热络吗？ 还蛮热络，但是可能会因为我有平常有自己的工作，然后他可能也有事情要忙，所以可能就是一天的结束会总结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因为毕竟有时差，所以可能就是有一个时间就赶快分享，就是也不是也没有约好说要分享或怎样，就是会聊一下，然后其实都还蛮应该是说因为毕竟也还没有见到面过，所以彼此并没有对这段关系就是下一个什么注解，然后感觉就是要在圣诞节那天就是见真章的感觉，所以 那有看过照片吧？ 有啊看过照片，然后 那对谈当中有暧昧吗？ 蛮暧昧的，可是就是可是就是不知道见了面会变怎么样，然后 暧昧是暧昧在譬如说 miss you， 就是我要去睡咯，那明天跟我说早安这种吗？ 没有讲那么明，就是譬如会说，因为我们两个都单身，然后就会互相可能开玩笑，就说啊，那就是单身到2017啦，什么之类的，就是或者是就是会有一些你知道擦边的那种话，可是不会有直接说就是我蛮想你的，或就是会就我觉得很暧昧，可是又不知道说那到底实际上见到面会变怎么样，就是很非常非常紧张。对， 但你是期待跟他见面的吧？ 期待的不得了啊，你听不出来 Amy 的期待之情吗？ 我对， 所以你现在 的 烦恼是什么？就是怕见面其实根本没有话聊。 不用担心了，那不是，如果没有话聊的话，就是我觉得这是不会发生的，或是就算发生了，那也就是 well，那就这样咯， 那就这样， 那就是让3个小时的晚餐变成1个小时这样子。 真的假的？因为我现在就有在想说，那到底因为好像就是我不知道，就我想问你们说，你们觉得要在吃饭之前先可能先有一个缓冲时间，是我们可以先见面，可能先去逛街还是什么的，然后 一见面逛街太尴尬了啦。 真的吗？ 见面逛街非常尴尬。 还是可以看电影。 看电影没有交流，所以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咖啡厅，就是喝个饮料这样子。 先喝饮料再去吃饭。 喝个饮料 ，brunch 是早上不是吗？ 喝个饮料，然后嘞？ 喝个，比如说你们是订晚餐对不对？ 对。 那就是可能5、6点的时候喝个饮料这样子，就我们出来先喝个饮料，喝个饮料觉得不对头了，那我们就不要吃晚餐了。 那如果两个都是很尴尬不敢说出真实想法的人，然后硬要又要吃晚餐， 对，你敢吗？你敢说如果不对头你敢说其实就是今天圣诞节我跟朋友有约了。 那我们干嘛还是先订餐厅？ 事先订餐厅哦，那就是不好意思啊，就真的朋友很临时的。 Amy 说不出来啦。 真的假的？我而且餐厅有付定金耶， 是一个很好的餐厅，是不是？ 就是饭店里的餐厅这样，对，所以就现在有点好像，而且他是前两天才到台湾， 所以就是也没有。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啊，因为你就是要去吃那个晚餐，你不管怎么样都会去吃那个晚餐，你不用想说我前面还要做什么前置活动才会让那个晚餐更热闹一点。就是晚餐见面的时候再点，就是说哦，你要餐前酒，要红酒还是白酒，要什么酒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们在酝酿的时候啊， 就也可以观察彼此的时候，就不用前面， 不用在前面再做什么暖身了，不用了。 一起进到餐厅坐下跟点菜就是暖身。 对啊，对啊。 好， 或是你们一起约，假设捷运站走过去也是暖身。 嗯哼。 哦，好，因为我连到底是我要先到餐厅，还是我要先怎么样，我都 你们还没有约好一个地方，是不是？ 对，然后对，就是。嗯，好，我觉得我有比较不紧张一点。 好，放轻松。 好，那如果 气氛热不热络，也不是你一个人负责的，那是两个人共同的事情。 是哈。 对啊，就是你现在一直在很担心，反而就有点，这叫什么？矫枉过正吗？ 未雨绸缪。 太未雨绸缪是好的事吧？ 庸人自扰。 对，有点庸人自扰，有点杞人忧天这样子。 因为是连对方也说他也觉得很紧张，然后我就 那表示每个人都是贴心的人嘛。 那不如的话，你就准备一些话题怎么样？就是之前在点玛丽不在，然后我跟陈怡玩的那个话题， 三十个啊， 三十还37个话题，然后这些话题聊完了，你就会爱上对方。这样 我知道，我有为此去 Google， 我有看过那个问题， 你就把它印下来啊。 对，你把它印下来，你就说，对啊，如果真的很尴尬的时候， 那我们来玩这个。 对，我说我们可以玩这个游戏。 好。 对啊，那个话题很多啦，那个就会开始一直讲，除非他是那种问一个问题就对， 据点，那就代表也是没有通过测验这样。 对，那就代表他也不行啊，没有办法。 好的，好，我觉得我有比较和缓一点。 Good luck, Amy。 那我等结束再跟大家报告。 Amy 几岁啊？ 25。 25岁 ，Amy。 对。 干巴爹。 好，谢谢。 晚安喽。 好。拜拜 拜拜。 究竟 Amy 在晚餐过后会不会有下一摊呢？那个下一摊会在哪里呢？会不会有下两摊呢？会不会早上是 naked 的醒来呢？ 也太多摊了吧， 这很合理吧，什么时代，效率效率。 打开后，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专辑出道12年来第一部音乐电影，休团3年前的完美呈现。是为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VD， 12月7号开始预购，12月30正式发行。环球，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on the door and the night begins. Cause we've done this before, so you come on in. Make yourself at my home, tell me where you've been. Pour yourself something cold, baby, cheers to this. Sometimes you gotta stay in, and you know where I live. Yeah, you know what we is. Sometimes you gotta stay in. Welcome to my house. Baby, take control now. We can't even slow down. We don't have to go out. Welcome to my house. Play that music too loud. Show me what you do now. We don't have to go out. Welcome to my house. Welcome to my comes and you know that you wanna stay. Close the blinds, let's pretend that the time has changed. Keep our clothes on the floor, open up champagne. Let's continue tonight, come on, celebrate. That's how we do. Sometimes you gotta stay in, and you know where I live. Yeah, you know what we is. Sometimes you gotta stay in. Welcome to my. 1:22的青春点点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1的飞碟电台，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Hello， 你好。 Hello， 马克，玛丽，你好。 晚安、啊。 晚安，我是金左。 金左，你好。 金左，我要来分享今天可以感谢的三件事情。 棒哦，今天的三件好事。 好，今天三件好事，我第一件事情，我要先感谢我身边的人。 嘿。 就是我的肥宅男友，他今天陪我去从彰化开车到台北办事情。 哦， 对，然后中间停的休息站也是耐心的等我这边看了我想买我想吃的东西这样。 嗯， 然后回来的时候也就去程我开车嘛，然后回来我就累了，然后感谢他帮我开车这样。 嗯， 然后到台北也是陪我去吃我想吃的东西。 你吃了什么？ 吃海南鸡饭文庆鸡 哦，忠孝复兴那边哦。 对啊，我每次去台北都超爱去吃那、 哦、 超爱去吃那边的。 好的，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情哦，第二件事情感觉有点长哎、欸。好，第二件事情就是跟我去台北有关，因为原本今天就是要去21号就是要去台北办事情嘛，然后我自己有加入一些什么黄金鼠认养社团啊，仓鼠认养社团那些的，有的没的。然后我就看前几天又看到有一篇文说需要有人能去台北帮忙接一只台中接一只别人领养的鼠，然后接回到台中这样。然后我就很鸡婆的帮忙说要接了，然后我后来把那只仓鼠呢从台北接到台中的时候，那个认养人他突然塞了1000块给我。 什么？ 然后我觉得很惊吓，然后跟我说我这样 车。谢谢你的运输。 什么？ 谢谢你的运输吗？ 那对啊，就是感谢我这样车马劳顿能帮他接鼠从台北到台中。 嗯。 然后我觉得哇，这个人好懂得感恩嘛，然后我也觉得很感谢他说这么有心，就是找人帮他接鼠啊什么的，然后接到鼠之后也愿意 付钱， 就是用现金表达他们一些心意。当然1000块我没有全收，就太多了，我后来就跟他收个500块这样而已，就补个油钱这样。然后我觉得很感谢他。 好， 然后我就想说奇怪，难道说帮忙人家接鼠都会收到这种回扣吗？ 应该不一定吧。 后来我又上对啊，后来我就又回社团问别人，他们就说没有，是你真的遇到有心的人了。我想说哇好感动哦。对，真的是遇到好心的人了，因为他们也是有其他的志愿者帮忙这样接啊，但是他们都没有遇过像那种愿意给 一个会帮你多想的人。 对啊，我就觉得太感恩太感谢了，超开心的。 第三件事， 好，第三件事情就是我要感谢日本的月薪娇妻的制作单位啊，感谢我们制作这个日剧， 快乐， 好开心哦， 完结了， 对啊，完结篇了，好开心哦。 你不要破梗哦，你不要跟我们说任何有关的 事情，我不会爆雷，我不会爆雷，我只是觉得看到他完结篇，哦，好爽，啊， 快乐。 嗯，很快乐， 这部片真的替很多人带来快乐，欸， 太快乐了， 对啊， 看到新 连续带来给我11个礼拜的快乐，太开心，而且很久没有这样这么的认真的追日剧，上一次是半泽直树了吧， 嗯， 对啊，所以我很感谢日本那边的月薪娇妻剧组带给我快乐的11个礼拜。 好的， 以上三件事情 感谢你星座。 有一件事情我想要问马克， 我啊，请问， 好，就是我知道你也有看月薪娇妻，那你当初为什么会知道，应该说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去看月薪娇妻这部片， 为什么会想要看，其实我跟大部分人比起来，我是很晚才开始追的，就是已经进入到第六集 五六之类的， 我才开始从第一集开始看。 嘿， 为什么，应该就是新垣结衣真的太可爱了吧。 真的，我老婆。 好夸张哦。 我每次看到新垣结衣，我都觉得，哦，好开心，我整个礼拜的烦恼都没了，可爱天使，嫁给我吧。 我今天才跟马克说，新垣结衣不能一个人走在路上，太危险， 会被大家分尸， 会出事的， 大家都要他。 对，我老婆。我还想说会不会是那，就是有一天的那个点歌的，初一十五、不知道哪一天，就有一次点歌，那我就有点说要听新演员的脸，然后那时候玛丽就说，这首歌太新，你们歌库没有，然后马克就上 YouTube 找到那个新垣结衣跳练舞的影片，对，我想说会不会是因为那一次，所以那个马克才知道有月薪娇妻这部， 没有，我本来就知道啦，我本来就很爱新垣结衣。 对啊，真的好，太开心了。好啦，谢谢你们， 晚安哦， 晚安，拜 拜。 哎， 是不是应该要去好好找那个新闻来看了，啊？新演员告白，新垣结衣， 或者是标题骗我？ 可是我日文老师真的跟我讲这件事情，欸， 那我自己来搜寻。 Qué bien te queda a ti esa palita, ella señora no es señorita. Sexy baila y me deja con las ganas. Cómo te luces cuando lo meneas, cuánto quisiera hacerte el amor. Enséñame lo que sabes. Si necesitas reggaetón, dale. Sigue bailando, mami, no pare. Acércate a mi pantalón, dale. Vamos a pegarnos como animales. Si necesitas reggaetón, dale.Sigue bailando mami no pare, hasta que está mi pantalón dale, vamos a pegarnos como animales. One, two, three, let's go. J Balvin man, the business, Sky, rompiendo el bajo, Hosty, let's go. Bulene, Faye, Kennedy. 查到新闻了， 日剧《月薪娇妻》由新垣结衣、新演员联手演出，从10月份播出就成为热门话题，收视屡创新高。他们一起参加中居正广主持的节目，并被当场拷问说，你们是不是假戏真做，没想到新演员竟然超坦白的告白说，我当然喜欢啊，还故作暧昧要主持人帮忙保密，让新垣结衣超级慌张。 难受呢， 新演员呢被中居正广问到，历经了3-4个月的拍摄期间，是不是更加喜欢新垣结衣了呢？他笑说：“我从一开始就很喜欢了， 谁会不喜欢他？你说说。” 让一旁的新垣结衣相当害羞，所以才被继续拷问说：“该不会你们真的有在交往吧？”新演员就比了一个嘘。 不要再说了。这个时候，新垣结衣就慌张地说：“没有啦，我们没有再交往啦。” PPAP 红到了全世界，但是在日本这一支舞蹈也是超级超级红。今天呢，昨天晚上才在跟玛丽就是看日本驻美国驻日本的各大大使馆，然后合拍了这一部，就是祝所有的日本朋友们 圣诞 快 乐。 兑现，然而爱你却找不到停损点。我是田雅霍，这是我的新歌不要再见面。 风越染红的季节，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我不是你奔不， 如果已经走不到永远，那我们最好不要再见面。 我们不要再见面，免得我又想你的耳边。

but focus on positivity. 02-2363-9955 Hi. 喂。 你好啊。 你好，我是小双，台北的小双。 小双你好。 我可以点播歌曲吗？ 你要点播歌曲哦。 啊。 啊，为什么？ 你们会不会专访邓紫棋？ 专访邓紫棋哦， 嗯，有没有专访过？ 我们没有， 嗯， 光宇哥有过。 那如果他出新专辑会吗？会专访吗？ 会专访的话，我想也是光宇哥比较有机会。 对， 哦，那我可以点播他的歌曲吗？ 你是邓紫棋 fan 哦？啊，不见了， 不见了，那遗憾哦，遗憾，遗憾。 嗨， 喂， 你是谁？ 我是刚刚的小庄，我电话不小心断线了。 哎呀，怎么会这样？ 我想要点播来自天堂的魔鬼。 来自天堂的魔鬼， 嗯， 有原因吗？ 嗯，想说就送自己，圣诞礼物吧。 那我们可以给你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吗？ 嗯，那我可以点播他别的歌。寂寞星球的玫瑰， 那我可以送你寂寞寂寞就好吗？ 我比较喜欢邓紫棋。 可是今天不是初一十五点播区耶。 好吧， 怎么办？ 没关系， 下次初一十五再麻烦你打电话进来咯。 好啊，初一十五是 就是 一号跟十五号嘛， 真的是国历的一号跟十五号。 哦，好，谢谢你们哦，晚安， 拜拜， 拜拜。 Yo， 你好。 马克玛丽好，我是小兰。 嗨，小兰。 哎，我想要分享三件事，我觉得今天蛮开心的事情。 好哦。 我预购那个沙石小甜甜的书到货了。 什么小甜甜？ 哦，沙石小甜甜 。你说阿德姐的书哦？ 对啊。 蔡灿德的新书《沙石小甜甜》预购到货了。这是一件好事，那要感谢谁呢？感谢 阿德把书写完，感谢出版社帮他出版， 啊， 然后感谢什么送货的，你在哪里下定？ 就是便利商店取货呀。 便利商店取货的，然后好送货的， 感谢所有的物流 一切。 嗯， 第二件事， 第二事就是终于跟男朋友坦白讲清楚了，就是今天开始目前休息吧，没工作。 终于跟男朋友讲清楚，我现在开始不工作了， 就暂时休息了，刚失业。 嗯 嗯， 因为我本来是跟他一起工作，但是不敢开，因为我们自己出来创业，可是我没什么钱，但是我是给他请的。 嗯， 但是最近景气真的很差，生意就比他不好，然后我就说我不做了，他就说那他干脆他也不做，他要把店收起来了。 嗯，你们在卖什么？ 早餐。 哦，早餐哦。 嗯，所以我有时候会听，可是听清了，可是太晚，我五点半就得起床了。 嗯。 可是他也不想请人，他就直接收了。 因为生意不好做了。 是因为地点不好吗？ 都有啦，因为我们住了七八年了。 哦， 七八年应该蛮稳定啦， 啊， 就附近的那个客源都做起来了，不是吗？ 没有哎，欸，因为我们是跟人家加盟的，啊，我们只卖一种，就是人家肉跟面粉给我们自己。现场包的小笼包， 嗯， 你们只卖小笼包？ 对， 哇哦！ 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我有一间录音室附近，就是在永吉路什么33巷那边，市政府那边，好像也有一家是这样， 只卖小笼包， 嗯，只卖小笼包。 嗯， 好， 就是因为跟他在一起太久，然后两个在一起常常会有口角，受不了，就想说第三天就感谢他吧。我有跟他大概提示一下，就是想分啊。 嗯，你说要分手哦，不只要不做，嗯，然后连 感 情都要断， 摊子散的，我觉得感觉是情也散的，因为累了，我真的还蛮累的。 那 你就身心俱疲，不止事业顾不了，你感情也顾不了。 因为在一起太久了，就未来没什么，真的累。 所以你觉得像他摊牌这件事情算是好事？ 对啊，因为我已经撑了，我跟他在一起要十二年了吧。 然后你要感谢他， 就是爆发出来的有勇气跟他坦白，要不然我一直不太敢讲。 那坦白完他说什么？ 就是会舍不得吧，因为毕竟十二年的感情。 对啊。 啊，可是会有，这之中还是会有纠葛啊。我觉得应该不知道，我想分，可是又分，应该太久容易分不干净吧。 是啊。 那十二年吃得很久。 但你们没有住在一起。 没有。 可是换个角度看，你们没有住一起，电又要收了，你要分得干净也可以蛮干净的。 因为十二年当牵扯太多东西啊。 嗯嗯嗯。 啊，就每天上班见面，下班就没联络了。 哦、oh, ， 就上班对啊，啊， 那你们也不约会吗？ 很少，因为生意不好，那个点他一个撑，他爸妈年纪大，还有家庭要对啊， 嗯、 oh, ，而且他们家没有房子，租房子就他独子压力比较大， 嘿嘿嘿嘿嘿， 对啊， 好，谢谢小兰的分享， 嗯， 晚安哦， 晚安，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 Bye bye 02236399555，今天还有人要跟我们一起说说话吗？青春期543，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Raver, I know you waited, waited. This one's going out. All my people locked in. Turn your speakers up, 'cause right now we're going in. Bringing you them vibes, ready for the weekend.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as long as you're hearing me. You will never have, never have nothing like this. Better listen up, otherwise you're gonna miss. And I ain't even guessing you.